之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。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。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从此忘了你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。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好看星星。